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剛才這首主題曲叫做《靚歌再重聚》，但其實原本就是我們那首《那天再重聚》，知道是今天再重聚，所以不需要問那天。《靚歌再重聚》今天都很容易可以跟著這個主題就奉獻給大家一大堆靚歌。當然就不只是我唱，主要就是今天我們的特別嘉賓。歡迎來到《二千靚歌再重聚》，我們有 Vince 和堅哥，是老拍檔。咁啊 ，Vince 咧，按呢个 piano 同埋呢个直播室咧，又一个新嘅。我哋有三种直播室而家，都不过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一定要有个靓嘅钢琴。阿 Vince， 你今日呢一个钢琴比较短少少，点啊？得唔得啊？ 都几好听， 都几好听，系啊，有另外一种，系啦，有另外一种味道， 系 好似喺一个堡垒里边啦，突然间有一间会客厅咧，里边有一个好古董嘅钢琴。 我都是想起歐洲的屋企啦， 係啊，好好啊！我覺得呢、這個聲音咧，今日嘅二千靚歌咧係比較親切，所以咧選嚟嘅歌咧都會好親切，即係話大家耳熟能詳，可能係一齊成長一路聽嘅歌。最重要咧就係邊個嚟演繹咧咁樣，好開心可以再次請今日嘅特別嘉賓再嚟第二次，各位朋友，龍婷。 Hello， 大家好啊！ 系把声有冇变啊？认唔认得佢啊？上一次嚟咧，小龙女啊，叫你做小龙女啦，你翻个名，而家都系噶吓， 系 系啦，有啲咩唔同嘅感觉啊？身份好似唔同咗啊！ 觉得同你熟咗啲，以前第一次见到你嗰阵时，有啲唔敢同你讲嘢。 系啊，哇！你净系唱歌啦吓，咁啊，即系第一次新相识噶嘛。咁我都系非常之多谢你啦。因为上次嚟嘅时候咧，大家唔认识嘅，不过咧，我好肯定你系会唱得好好听，而且识好多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龙婷嘅喺香港嘅歌唱事业嘅起步咧，就喺旺角嘅。街头嗰度行人街嗰度唱歌啦，咁所以今日咧，大家认识嘅龙婷咧，唔系啊，我一攞开电视就见到佢啦，顶唔顶得住啊？好忙得唔犀利？ 其实怕唔忙咯，即系希望忙啲嘅。 哦，怕唔 惊冇嘢做。 哦，不过你系身经百战，系真唔系个个可以噶。今晚咧就希望咧可以喺你百忙之中咧嚟二千靓歌啦，唔好当工作。系当轻松一下， 好 唔好 啊？好享受啊！ 系啊，因为我哋都会好享受，因为一听到你把声音，同埋谂下佢唱嘅歌咧，大家香港嘅听众都好开始好熟悉你啊！轻松下先啦，唱只 万水千山， 哇，啱晒， 总是情， 系咪好多人点嘅呢只歌？以前 系 ，OK， 各位朋友，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我都唔需要用咩中年好声音去介绍，因为。龙婷呢个名字，小龙女呢个名字，大家都认识啦。 莫说情散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全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 也静，友情似水爱共永，未怕高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有山水共足证。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急，水也静，友情似水与爱共永，未怕高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但愿天不怨，有山水共作证，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唔系净系话好听噶啦，我讲我的感觉俾你听啊，我直情系觉得好亲切啊，即系觉得你识咗好耐啦，同埋咧你好似同我哋即系。香港人的耳朵很接近，听起上来很舒服，还有一点点邓丽君的影子但是又有汪明荃的影子，两个呢很有趣，就是两把声勾埋，但是当然现在龙庭把声呢即已经是认得的了，就是扭我有时扭去电视机，哦，我知道是你唱的歌，还有你的选曲呢又即跟其他那些中年好聲音嗰啲 partners 有啲唔同嘅嗬， 係 啊，你多數選啲咩歌？ 我係觀眾中意嘅歌，其實我冇乜揀，我自己係抒發情感，係啊，我係揀，我覺得誒、欸、觀眾會唔會中意聽咧？ 哦，係哦， 係啦、啊，包括今日我都係， 因為你喺呢一方面富有經驗啦，因為以前喺西洋菜街嘅時候。即系如果你weekend 唱歌嘅时候，系啲人点歌噶嘛？系咪啊？会有 都有嘅， 都有嘅嗱。咁、但系就算佢唔系点，譬如你唱咗咁耐啦，咁你唱咗好多歌，边啲好反应你又会知噶嘛？ 系 呢个好重要，我觉得。 系啊，如果出去做嘢，哇！你唱咗只歌，自己好享受，下边嗰啲人冇反应，我好觉得好尴尬啊！我最惊嗰种场 面。咁啊，以后就唔敢唱嗰只歌噶、会噶、会噶。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定中意噶。 系 由头先咁样好轻松地演绎啦。咁但系今日咧，因为二千靓歌咧，对嚟讲你有个一次嘅经验啦。 系。 咁就应该唔似喺 TVB 唱歌啦。 系。 因为有啲歌，你未必可以喺唱电视嘅时候拣噶。 冇错。 譬如有啲好舊好舊嘅，佢而家揀啲嘅歌咧，買你一定未出世啦，連我都爭啲未出世。即係喺五十年代邵氏嘅出電影啊，哇，紅透整個東南亞，係啊，攞曬啲獎咁啊，主演嘅當然係亞洲影后林黛啊，你冇聽過可能。 我有我有、 哎、 我中意呢只歌嗰阵时咧，我有去做功课， 系啊， 嗰阵时仲有个菜街嘅朋友送咗一张 DVD 俾我， 哇，咁好啊，所以好中意呢只歌。 系， 不过你一路唱啊，我哋慢慢欣赏之余，一阵间我作为一个主人咧，今晚咧，我都会有啲嘢款待下你。 啊，好啊， 你只歌之后咧，我会俾你，因为。一陣間咧，一唱你唔係好知嘅，你照唱咧，你個調子，你 enjoy 得噶啦。 好 ，OK。歌名當然就係電影名一樣嘅，叫做《不了情》。 其实不是说有什么款待你，不过呢可能给你一个惊喜，一个惊奇，因为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版本，是你最喜欢的歌的英文版。忘不了，忘不了， I can't forget your smileEvery time that you are near, I seem to hear music in my heart. It played a song that told me we'll never part. 忘不了，忘不了。The sighing of the waves, the wailing of the wind. Although our love vanished like a dream, the love we shared will live my memory. You held me closely.And caress me with a tender sighs. You said you loved me underneath the moonlight skies. I thought you really meant it, dear. Then you went away.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he rustling of the falling leaves, they seem to sa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忘不了，忘不了 the sighing of the waves, the wailing of the wind.Though our love vanished like a dream, the love we shared we're leaving, my memory.英文版你有冇听过？ 冇啊， 好多好多年前啦，系啊，叶丽仪啊，佢唱嘅英文版，因为当年嘅叶丽仪出道啦，佢除咗唱国语咧，佢擅唱英文歌嘅，咁嗰阵又好兴诶，有英文歌啦，本地英文歌，所以咧呢只忘不了嘅，忘也不了情嘅英文版就系咁。不过今日多谢你。俾我嘗試一下，即係用呢、這、一個你嘅 key 原來低咗八度，用好低音嘅男聲應該係咁低音嘅，同你都應該可以即係嚇，有個對比幾得意，我記得幾得意嚇，即係唱翻啲你個 key 啦，啊唱低八度，個名字當然叫做不了情，就係英文就咁叫做忘不了。就忘不了，就咁样嘅，叫英文嚟嘅，忘不了，即系俾啲西人读嘅啦。跟住落嚟咧，不如你唱多一首咧。我估你好喜欢呢个歌手，因为你好中意邓丽君啦。我听你讲过系咪？一中意邓丽君咧，如果现代啲嘅版本咧，多数中意王菲。 系啊，嗯， 因为王菲都系佢嘅 fans 嚟嘅。 系啊。 所以那些声音啊，那些演绎的方法、啊、虽然不是一样，你都是有自己的风格，不过有他们两个的味道。 嗯、 你自己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都是那个年代很兴啊，回去见同学那阵时有那些感觉、哦、即是当年未发生的事、啊、希望今年可以发生。这首歌 哦，即是有回学了。 是啊，是匆匆那年。 哦、啊、OK、嗯。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都没有爱过，不是一场剧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 是分手的前面。不管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美，吹进凝固的照片。不管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四月山已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我们要藕断丝连。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疫后复常的第一个单车节今日清晨举行，主办单位旅发局话，全日一共有接近5000人参加，其中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单车挑战赛香港站男子公路组赛发生意外，十几个车手连环相撞，有11人需要接受治理，大部分是擦伤，期间赛事一度暂停。有参加者话，有个别车手跌低之后，不少车手刹不切车相撞。大会话检视过出事位置，认为意外属于偶发性，并非赛道有问题。截至下午四点，单车节活动总共有26人受伤，当中一个人严重，16人稳定，9个人已经出院。警方拘捕了51人，涉嫌和39宗诈骗和洗黑钱案有关，案件涉及119个受害人，总损失金额大约9900万。大部分被捕人涉嫌向诈骗集团提供快旅户口，收取骗款和洗黑钱。警方说，被捕的49个本地男女和两个外籍女子，年龄介乎19至67岁，涉嫌和39宗骗案和洗黑钱案件有关，包括投资、网购、电骗和求职等，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1月中至下旬向警方报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的片段中手持新一份施政报告，封面背景是浅绿色，内页以深绿色底衬托白色字主题，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说，过去大约三个月，他和团队举办超过40场咨询会，走访各区听取市民的想法。他感谢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制定具体措施，提升治理水平和增强发展动能。 纾解民困同埋凝聚力量。佢又话透过呢一份施政报告，将继续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句亦都印喺施政报告嘅内文之中，形容呢一份系属于每一位市民嘅施政报告。南韩乐天免税店话，今个月18号起邀请同中国旅行社相关的120人访韩，进行为期4日的2023韩中观光交流考察团活动，向他们推介旅游资源，全力吸引中国旅客。访韩团在行程期间到访乐天免税店、明洞总店、乐天世界塔分店和乐天世界和海洋馆等旗下景点。报道说，明洞总店将会率先提供实时翻译服务，外国顾客只要在各品牌柜台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享有翻译服务，方便他们买东西。免税店日后将会逐步扩大这项服务的覆盖范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我会继续买翻五人车。 老公，七人车方便好多嘅。 爸比，不如买大麦风车啊，好有型啊！ 如果爸比嘅新车好似彩虹咁多颜色，一定会好靓啫。 唉，好。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见证爸比彩虹战车嘅诞生。 长有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谈赤字未讲失足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意与神变，让美丽回忆于今天 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现在不需要再等三年了，三年已经过去，所以呢你就盼三年，真的怀缅下嘅，呢三年点过啊？嗰三年， 我呢三年就希望有机会做多啲演出啊，唱多啲歌啦。 唔系喺疫情嗰三年咧， 系啦，就嚟紧要介绍呢一只歌，就系想讲 喺 疫情呢、這个时期，其实嗰阵时好似做乜嘢都好难啊。 系啊， 咁我有一次要翻去北京做嘢，嗰阵时唔系两个星期就三个星期隔离， 系啊，要起码三个星期。 我咧，我隔离过两次翻去北京， 系啊。 咁每一次，第一次咧我就喊咗三日，第二次我就喊咗一日啫。 有进步，有进步。系咁咪再去咧就唔，而家唔使喊啦。咁啊，嗰阵系咪真系即系非去不可啊？ 系啊， 即系个工作。 因为唔想，因为我自己嘅原因唔去努力揾机会。咁我跟住嚟紧呢一只歌就系我第二次想去，喊咗一日。跟住我朋友就介紹，俾你聽歌啦。跟住又俾我聽咗呢一隻歌，我覺得就聽完成個人就個情緒又穩定咗。 嗯，請你介紹俾我哋啊。 好啊，這世界那麼多人。 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哦，迷糊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长廊，脚步声悄然，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去处旋转，已不见了吗？眼眶中走来你一身清冷，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只有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倒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长廊，脚步声悄然，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去重旋转，已不见了吗？眼眶中走来你一身轻冷，世界不声不响。 上就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那想出声。 我想如果就算未听过这个歌的朋友呢、当第一次听当一只新歌呢、都很容易被他感染到、因为可能是龙庭真的演绎得很有味道、本来是莫文蔚的歌来的、好像是电影歌来的、我记得是不是、刚才我一直听你唱好像、好像有些怀缅的以前的是不是、歌词 是啊， 即系谂翻你以前啊，譬如有一句歌词话咩？笑声中有几片啊，咪几个旧模样。 系啊， 即系有几个面孔咧，系、但系即系当然而家已经过去咗啦。 嗯， 留在梦田， 梦田 里，即系永远不散。 系啦、 啊，哇！ 即系永远都唔会记得开心嗰啲时光。 系几、好啊！即系而家咧就回想一下啦。系呢啲系。真的很啱，即系呢啲电影嘅画面。 系 啊，咁啊，即系经常都讲话，令到我最尾嗰句系咩啊？想到出神啊！ 系啊， 系咪啊？想到出神意思即系，广东话点讲啊？吓， 呆咗。 系你唔识咧？阿坚识唔识啊？谂嘢谂到出晒神啊？边时识唔识啊？啊， 唔识。 出神啫，即系。即系根本即个灵，即系个灵魂唔喺度咁样嘅，又唔系出窍啊，出神啊，即系好难译喎，写我啲中文好渣吓。 神不守 舍哦，佢又唔系神不守舍嘅，佢唔系坏事嚟嘅，即系谂到直情系都唔个人咧都唔喺而家呢一个地方度空间嗰度，系啦，去咗第二度啦，咁样系啦，咁啊明啦吓。不过直接译咧，要揾啲传译专家嚟，揾啲文学家嚟谂一谂，最好嘅广东话译系咩咧？咁不过咧，我哋广东话咧，其实就当然啦。我想问你，你点样学广东话嘅？ 听翻嚟嘅。 点样听？听乜嘢啊？ 我初次睇电视，下边有字幕。 哦、 跟住我落去同楼下的阿婆婆啊、叔叔啊倾偈。 喺边度嘅嗰阵？嗰阵时 喺广州。 喺广州，哦 ，OK， 哦，好嘢，即系都系睇电视剧。 系啊。 有冇睇过阿姐嗰啲电视剧啊？ 梗系啦， 细个就睇佢咯。 系啊， 我都有睇嘅、我好中意你而家拣呢只。哦，系啊，我中意一个佢嘅旧拍档啦，老拍档啦、即系而家呢度出现嘅就系、刘松仁。有冇见过佢？ 未见过真人，但系睇过电视剧。 佢好资深啦，但系佢做好多唔同嘅角色，做武侠剧又得，即系陆小凤咪就系佢啦。咁、但系呢一出《京华春梦》咧，如果我冇记错，系汪明荃同埋刘松仁主演。 系 只歌好好听嘅，边时话哇呢只旧歌我好中意， 系咩？ 所以佢一定弹得好嘅。 系 《京华春梦》。 大江去哪堪追？ 情丝抛不去，恨叹狂风吹飞碎，情意尽化烟，烟消天外去。错觅情爱一生落泪，往日情侣负了寒梦，带泪望远方，千山寂寂，怨恨期待变唏嘘，无限情深早抛弃。飘泊如今怨恨谁，奈何有风暴雨风落花被沉睡，情爱一生落泪，往日情侣负了寒梦，带泪望远方，千山寂寂，怨恨期待变唏嘘，无限情深早抛弃，飘薄如今怨恨谁，奈何有风暴雨风落花被沉睡， 多谢你今晚咧唱好多广东歌啊， 系咪好好唔准啊？ 唔系，咪真系都系越嚟越准啊？ 系咩？ 啊，上一次冇咁好嘅， 系咩？ 系咧，系因为可能你话喺呢几耐，你由参赛即系参呢个中年好声音，至到而家几耐啊？两年到 一年， 一年咋？哇！呢一年咧就真系可以讲系特种部队训练训练营咁啊，好似系嘛？ 系啊， 即系要无唱无数咁多新歌。 系啊，要接受好多评价，不断咁改进自己，去突破自己咯。 要过咗好多关先去到最后嗰 个 几强。咁同埋咧，我想问，喺歌曲方面，譬如你喺比赛期间咧，啲歌系你自己拣啊，抑或系？电视台要你唱咩歌咁咧？ 佢哋会俾少少意见我嘅。我就比较听话。 哦， 系。 咁我唱呢只啦，咁咪翻去学啦，即刻。 佢会俾两只我拣咯，咁、我二拣一。其实我自己又选择很困难症嘅。 系啊， 系啊。咁佢帮我拣，咪仲好。 系啊，你原来咁样嘅， 系啊， 咁得意啊。 系 啊。咁咪即系因为你拣咗怀念都系练啊，即系当新，差唔多大部分都系当新歌练。 是啊， 大部分啲，尤其是广东歌嘛，你唱 好多， 真系哇！即系等于调翻转，突然间一定要我哋唱唔知咩文嘅，唱普通话 OK 嘅，咁但系都要学啦，即系嗰啲咬字发音，始终都唔会即系同嗰个原唱者一样噶嘛，系咪？咁但系冇问题嘅，因为好多人仲中意添。 多谢多谢。 佢又唔系缺学尾嘅，而系即系等譬如邓丽君唱粤语，好多歌手咧，譬如翁善玉唱粤语，咁点一听就知道有少少口音，但系唔紧要。 其实我听唔出噶， 你听唔出、啊？ 我听唔出分别噶。 哦， 系有次去录音、录广东歌咧，录音师肯定到后尾会执我几个字嘅，即系执到佢头发都炸起晒，我都未咬得准。 系啊， 跟住佢同我讲唔系咁，系点？今日我其实 即你唔觉得有分别？ 系啊，呢样嘢最恐怖啦。 系啊， 系啊，我如果我听到分别。我唔揀啦，梗系会照啱嗰个做啦， 最 但系你听唔到， 唔出奇嘅，唔出奇。唔好话你外省人去唱呢啲啦， 即系我遇到一啲咧，本地人讲咗一世嘅广东话，但系都唔准嘅， 系咩？ 唔准咧，咁我就话喂，其实唔系咁样读噶啦。 哦， 咁佢哋嗰啲咧唔系读错字， 系 懒音啊。 哦， 你明唔明？懒音系唔知噶，原来佢哋自己，佢讲极佢都系，咦系咩？系咩？系咩？咁咪一样噶嘛？你明唔明 白？系啊。 咁我真系啊，又要真系请教啲专家，点样可以引导佢？系咪？即系其实系好好，你讲得好啱嘅，系唔知嘅，真系。 系啊。 咁尤其是广东话，不过你已经好靓，我觉得。 多谢你。 啊，即系差唔多我喺即系一个乐坛之中咧，即系外省人唱广东话啦。 系。 即系最接近就系王菲。 系。 好接近，好接近，都仲有啲啲咁多。 嗯。 呢个冇必要。 系。 冇必要改。 系。 呢个系可能变咗仲好嘅一个风格。 啊。 是的，真的是的。咁啊，头先只《京华春梦》咧，就未带到我哋翻去文初，不过咧就带咗我哋翻去电视剧。 啊， 嗰个情怀啦，因为咧《京华春梦》就系嗰阿张汪明荃，汪明荃嗰阵系差唔多剧接剧嘅，即系佢系第一阿姐啦吓。咁啊 ，TVB 嗰啲重头剧咧都系佢主演，尤其是啲文初啊，好啱佢演。另外一出咧叫《千王之王》啊，哇！即系讲咁佢个拍档咧，今次唔系刘松仁啊，系啊谢四哥啊，四哥即系谢贤啊，你识啦，佢个仔 识啊， 佢个仔你实熟， 我都识， 都识啦。咁啊呢一出都系经典嘅，不过我就好佩服即系写词嘅，因为王沾好似有邓伟雄都有份，就系啲 TVB 啲人，即系顾嘉辉作曲啦，梗系。佢话情场中。几多高手？嗰啲高手点样啊？ 用 爱将心偷。我以前未听过咁系，用爱嚟偷你个心。咁等你真系投入呢个爱情，跌落呢一个爱情陷阱， 系啊，收唔翻噶啦。 OK， 用爱将心咧，当然系当年汪明荃为《千王之王》唱嘅主题曲。 场中几多高手，用爱将心去偷，就像你偷得痴情，剩我一世忧，用气也用骗。 重复 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短短情路有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阿龙婷嘅小龙女吓，咁啊头先已经唱咗好多歌啦，咁我哋到十二点先至会走得噶噃， 系啊， 使唔使啊？系啊，你惊唔惊啊？ 我惊乜嘢？ 惊咧，即系如果自己翻屋企咧，嗰啲啦嘛，即系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最多人喺街夜晚啊喺街头嗰度等你系咩人啊？你知唔知道？即系企喺度。嗰、那个系嗰个女仔个爸爸 啊！我又冇啊，我有爸爸，但系佢唔会 等你翻屋企， 系佢屋企等我翻屋企。 哦，系啊，即系我讲嘅即系嗰好旧嗰啲年代啊，即系啲爸爸会最担心嘅女啊嘛。咁啊，女去夜家已经好少有嘅， 系 咁咧就即系左问右问啦吓，你究竟同边个去啊？即系嗰啲睇粤语片就会知啊。咁所以不过你咧就唔怕啦，你系从 北方 噶啦，落地嚟香港，哇！真系点等啊？嗬，即系要自己照顾自己啦。 系啦， 初初翻嚟嘅时候，咁啊点样噶？嚟到香港一个人咁点？ 其实好新奇嘅，见到边度，见到乜嘢都系新鲜嘅。我觉得自己好似重新选择咗一次人生啊！ 系、 哦、啊，我觉得点解香港人会行得咁快嘅？啊，后屘我知道我行得快啲可以搵多啲钱嘅。 系啊，阿龙婷，你有啲觉得咩唔同？有啲咩最大的改变？同埋即系你当佢系入 TVB 而家，有啲系个新事物，有啲咩感受？ 我比访问得多咗好多。 系啊，系啊。 反而呢一年咧，我学习。好多点样同啲媒体去倾偈？ 呢、這个一定。 一方面系要表达我自己嘅意思，一方面又俾人哋有啲嘢可以写到出嚟。 哦， 我学到呢样嘢。 你好明理，你好明白，因为佢、你讲到好多自己嘅嘢，如果佢写出嚟或者编辑唔中意， 即系 编辑就要谂下读者中唔中意。 嗯， 啊咁样即系一层层嘅。 嗯， 咁你已经系一个 professional 嘅 artist 啦。啊，即系如果你识咁样谂法， 系咩？ 系噶，唔系个个识噶。 系啊， 即系如果你譬如你做电台咁先算啦，咁你又开始明白，咦？如果我唔讲嘢咧，好似平时咁，你都可以唔讲嘢，你咁样岌头。点头眨眼就得噶啦，但系电台系唔得， 佢睇唔到啊。 系啦，佢睇唔到，佢即系以你唔存在咯。 系咯， 系咪啊？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我啲嘉宾好似你咁啦，可以随便讲嘢啦。 好啊， 系啦，讲多啲嘢，咁就知道你多啲，你个性格。不过我相信你系一个用歌嚟演绎自己心情嘅一位歌手。 系啊， 所以。唱歌就自豪，啊、当然讲嘢可以啦，但系我哋不能够将只歌印喺啲报纸度，所以嗰啲媒体都要你讲一啲可以写嘅东西。 同埋我今次上嚟，因为上次有啲经验，我都觉得喺呢个时间系有需要啲意境嘅，系咪啊？即系夜晚好浪漫，又系 你已經做到了已經頭先唱的歌我哋感受到，二千靚歌好啱嘅， 係 即係呢一種唔需要同電視有啲唔同喎，好唔同喎，電視真係要好喺好短時間就要充分 表現自己， 係表演，係 表演，有啲表演場，同埋你要短時間， 係 仲要揀嗰啲歌咧，係好似比賽咁，你比賽得多嘛，即係要揾啲地方要攞多啲分， 係、 好似人哋嗰啲西奧運嗰啲田嗰啲比賽咧，嗰、啲花式嘅健體咧，你一定要無端端有一浸咧，係哇好勁，如果唔係就冇攞到分，你好平淡嘅，咁啊多數攞唔到金牌，係咪啊？ Okay. 希望你今晚二千靓歌可以揀到你自己好喜欢嘅歌，呢、个一定嘅，因为我唔会阻挠。咁你中意嘅歌咧，多数 会投入啦。听众系听到嘅，你介绍呢只歌， 嚟紧呢一只深啲嘅 如愿 啊，呢一只系点讲咧？即系嗰系。剛才你說如果夜街出了夜街最擔心的那個是爸爸， 是 那這首歌其實就是唱給爸爸聽的。 哇、 是啊，等於、他是很愛他爸爸，等於我們都是一樣，是他都會將爸爸的心願變成自己的心願全程下去。 哇，是啊，說得真好，是 很有志願的一首歌粵語。 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交付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这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期待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期待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化成你的缘，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山河无涯，烟火寻常，可惜你如愿的眺望，孩子们啊，安睡梦乡，像你深爱的那样，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愿你所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呀，我也将牵你 写你微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身边。一滴笑颜，一生清澈，如你年轻。 有王菲嘅只歌叫做《如愿》啊，多谢阿龙庭嘅特别演绎 啊， 一定特别嘅，因为以前靓歌再重聚系唔会就咁播只唱片或者播个录音去咪嘴， 系 唔会喺电视台做咗咁多 show， 有冇试过咪嘴啊？ 有啲 有试过，点解咧？点解要咧？ 大会要求 哦， 但系唔喺香港。 哦， 香港就好真实嘅， 系啊系啊，全部都要现场唱啦，系、以前喺大陆嘅好喺外边都好咧，就多数如果大型嘅啲 show 都要，因为惊住到时会有啲咩甩漏啦，系咪啊？咁但系有一啲环境咧就讲明又唔准噶， 系 其实个法例好似唔准嘅， 系、 唔知点解又要做。不过系真嘅，有时要有啲大嘅场面啦，可能有跳舞啊，可能有啲即系。好容易，比如有个舞蹈员咁，佢可能而家咁唔觉意又整松咗条线啦。 系， 你自己都会噶啦。如果你做演唱会，譬如你戴个耳机咧，都有时都会有甩拖嘅。 系， 逢系机器嘅嘢都唔可以100% 准信。咁所以我又觉得冇问题嘅，即系尤其是嗰个歌手系要跳噶，要走好多位啊。 系， 真系个音响佢影响到好大。 嗯， 唔系可以 handle 到。 系、 真系，所以呢啲都系一路啲舞台经验啦，咁、你而家开始即系经历咗唔少啦。真系，我谂你即系每一个礼拜都会有机会唱歌，出镜 有嘅， 系咯、起码咁系自从你哋得咗奖咧，大家都认识咧，就我谂你离开电视台唱歌都好多机会而家， 系啊， 系嘛？以前唔兴嘅，以前冇咁兴啦。即系如果系佢自己台嘅歌手咧、就自己闩埋房门，都系出翻自己支部书。不过而家我觉得好啊，即系呢一个应该系咁，因为作为一个歌手，冇可能喺一个平台嗰度 啊， 系咪？ 系啊， 系咪？越多唔同嘅平台越好， 系、 更多人认识啦，同埋咧可以亲近啦，同埋认识你哋即系。現場啊，接近你哋啦。頭先只歌《如願》，多謝你選咗呢只歌啦。咁好奇怪咧，就啊，你頭先話我中意啲咩歌，你好多啲舊歌你識嘅，全部落嚟香港先學嘅嗬。 冇錯，因為有好多好似用愛將心偷啊。 系啊，头先譬如 我都未听过。 系啦，京华春梦嗰啲梗系未啦，好耐噶啦，呢啲系八十年代初嘅。 系啊， 直情八零年啊，嗰啲八零八一啊。 系、 有只我应该都系噶啦，因为呢只跟住呢只叫情义两心坚咧，全香港人都识嘅。啊，咁点解咧？因为嗰个剧咧叫《神雕侠侣》啦。 系啊。 咁啊，系刘德华仲未离开 TVB。 哦。 咁啊，我哋有一位即系。女星咧叫陳玉蓮，哇！佢哋兩個匹配到不得了，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劇咧又係大爆嘅。 係 啊，而家我問你，譬如你而家演嗰啲幾多點幾多點咧？ 哦，係咩幾多點啊？ 即係嗰啲收視率啊？ 係， 係咪而家譬如有二字頭好叻嘅啦？ 係啊，係啊， 係咪啊？ 係啊， 以前呢啲咧四十點嘅。 哇！其實。是啊，以前真的很单一咯， 单一很多，因为没有那么多其他东西影响啦， 是啊， 又小朋友没有机打啦， 是 啊，人就不会说 没有手机咯， 去那么多旅行啦，甚至乎没什么移民， 是啊， 所以那些点数啦，即是反映那个观众的数量是很高的， 其实我这些歌呢就都是要多谢回在西洋菜街唱歌的经验。 系啊， 都系啲观众话俾我听，你识唔识唱咩咩？ 咁你翻， 咁我咪听下咯。我话呢啲歌咁好听嘅、即系如课自补。 咁啊，于是乎就翻去学啦。 系啦、 啊，咁等你下个礼拜嚟听啦，咁样 系啊，系啊， 哇，好开心。咁佢、真系嘅欢喜若狂啦，因为佢喺街边行过，或者系渐渐成为咗你嘅粉丝，系咪啊？ 系啊， 即系变咗好似朋友嘅粉 fans 咁啊。 有一种联系咯。 系，仲要咁近距离，唔使红馆咧，要扑落去握手。 呢只歌咧就系《神雕侠侣》嘅其中阿张德兰主唱嘅《情义两心坚》，哇，系咪啊？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前途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似松破飞岩，染成孤单在世间。 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慧兼此心托飞难，纵隔千山亦无间。 爱被朝露未怕短暂，全在两心间，情不会淡。结去已经难，从会更艰难，爱火气心间不冷。 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挽。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岩，哪怕悲欢何妨聚散。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全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 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挽。情缘似今未冷，似心托飞岩，哪怕悲欢何妨聚散。情缘似今未冷，似心托飞岩，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情义两心坚，当然是一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讲起这些电视剧，我们成日追，其中一个是陆小凤，哇，武侠剧呢个真的真系要追，都讲过好多次啦。当佢大结局的时候，那条街静晒，冇晒夜缤纷，翻晒屋企睇结局，里面有一只插曲，但又是张德兰，是佢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系 我问过佢，佢自己话我最喜欢就是呢一首《鲜花满月楼》。 人间花开透，又响四日百花满月楼。苏篱百花相伴丝丝柳，眸穷春光实难求。春光过后会再回头，痴心爱伴世间最难求，你爱要等花落心穿透，要趁春花开感受，莫要等。 次，你可知道否？次次爱情花已变透，次次爱念寄花满月楼。痴心心想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经修订的定额罚款条例今日起生效，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吐痰等定额罚款金额提高到3000元，针对店铺阻街和非法弃置建筑等废物，定额罚款金额就提高到6000元。有市民认为有助提高阻吓力，街道卫生环境有改善，但是要加强巡查。有档主就认为罚则太高，加重负担。有食环署工会话，实施初期前线人员对轻微违例的个案会先作劝喻，又预计人员和市民争拗会增加，希望加强实战培训和支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之下，大家对于香港经济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局在短中期会举办很多大型活动，承接九月有几千人参加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接下来有美酒佳肴节，亦都有几千人参加的金融科技周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此外，沙特阿拉伯的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将会在12月在香港举办第一个亚洲峰会。陈茂波在职业训练局一个活动上致辞的时候又说，今年初开始举办的开心香港活动，目的是希望为市民创造更多和家人和朋友开心畅聚的场景，为社区带来多一些开心热闹的气氛。香港迪士尼乐园将会在下个月20号开放新主题园区魔雪奇缘，是全球第一个和最大型以此为主题的园区。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莫伟廷和传媒聚会的时候说，今次是香港迪士尼开幕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建，会为迪士尼乐园和香港旅游业带来改变。他说，从社交媒体的莫大兴趣所见，相信这个主题区可以吸引全球海外旅客到访。魔雪奇缘主题区是参考动画电影场景，经历7年筹备，设计参考了挪威第二大城市的建筑。园区内有全球第一个以魔雪奇缘为主题的过山车。内地环球时报报道，根据消息人士，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集团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自然资源部门就对富士康在湖南、

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人曾伴我同度过无限个长夜，陪伴我期待过无限个阳光照耀。人像流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是否可以留住了？蝉在叫，人在笑，长夜离别了，谁在笑？留下了阳光照耀，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如果你刚刚扭开收音机咧，我再次介绍系龙婷。 Hello， 小龙女， 你哋好、啊。 咁大家咧而家非常之认识龙婷啦，因为佢参赛咗一个非常成功嘅音乐节目，大家都认识叫做中年。好声音啦，我而家第二届咯噃，你突然间会有好多师弟师妹啊。不过是一年啫，只不过吓你 系啦， 一年前开始参加， 嗯，一年 好大转变， 系啊，嗯，学到好多嘢， 譬如咧， 前几日我翻去睇佢哋比赛， 系， 咁咧就见到评审同佢哋讲啲嘢啦，我就谂翻起，其实呢一年我系不断咁推翻自己， 嗯， 又将自己重新砌翻起。我记得一百强嗰阵时，吴仲恒先生已经讲，点解你把声咁似邓丽君嘅？跟住话你点解唱咩歌都似邓丽君嘅？哇！呢、這个呢样嘢唔讲得好，咁样落去点算啊？即系 哦，佢咁样讲，咁你当其时系 咁，我咪 觉得点咧？ 哦，咁我下次唔唱邓丽君咯，唱下其他歌咯。哦，跟住又嚟啦！你唱唔唱广东歌噶？我唱噶。咁你唱一段嚟听听啊！我唱完之后，即系佢个表情系完全，即系正如佢诶，我唔系好好唱得唔系好好。后屘我又唔得，唔唱广东歌唔掂。跟住我又系唱《焚心以火》咯。 哦， 咁嗰只歌就。 Okay. 我唱完他们都说 OK 的，即是收货了。即可能 第一次唱了。 其实他们对我要求高一点是好事情。但我又我担心我做不到，或者令一直支持我的朋友 fans 失望。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我是其实我是有个包袱去做这件事。 有、嗯、个包袱呢应该冇啦， 系啊，唔知道飞咗去边啦已经。 系啦，因为你已经即系建立咗好多次，好多次吓、自己，都系你自己堡垒嚟嘅吓，一座座堡垒。咁而家冇包袱咧，唉，唔理，因为伍仲恒唔喺度啦，大佬唔好理佢。咁咧，我哋唱邓丽君。 诶，好， 好啊， 最开心。 因为你系啦，因为你，因为我一睇一听，第一次认识你咧，已经知道你系好喜欢佢。咁咪得個唔出奇嘅，因為咧，即係一喜歡一個歌手，尤其是未自己建立到乜嘢風格之前，都係會俾原唱影響到好大嚇。因為你唯一就聽到佢啫嘛，你中意咗佢更加啦，咁係會學嘅。咁但係係不自覺地學。咁我今次你嚟二千靚歌咧，又真係唔同咗啦。不過調翻轉咧，用而家龍婷嘅聲音去唱鄧麗君，好嘛？等於王菲啫嘛。王菲初就好似鄧麗君嘅。佢而家即係後來佢錄好多唱片都係鄧麗君啲歌。咁當然有佢自己風格啦，同 埋自己嘅声线咧系唔会一样嘅，要学都学唔嚟嘅，好坦白讲、嗯。好啦，你介绍你自己心中最喜爱的邓丽君歌曲啦。 君心我心 啊，君心我心。 多少清晨，多少黄昏，一段旧情缠挂我心。几许良辰，几许美景，恰似春梦，消失无痕。你给我的温馨已经变冷，素净的小径落花缤纷，独把琴弦苦地情，铭心沉恨。多少清晨，多少黄似春梦，消失无痕。独把琴弦拨弄，一阵哽咽，素琴的小径，落花缤纷。独把琴弦。 中意啊，我好中意，我都有播过邓丽君呢首歌啦。咁但系今日《二千靓歌》咧，又有另外一种风味啊，因为系现场啦，唱得好好新啊，个感觉因为可能好近啦吓，同埋即系好直接咁样 live 唱咧，就同啲播嗰啲譬如播邓丽君嘅唱片系好唔同嘅，好唔同。因为以前嗰啲黑胶唱片年代咧，声音啦、声效啦，咁诶录咗出嚟咧。即是跟現場和現時的種感覺是不同的，是很不同的。所以呢，即其實不要緊，如果是翻唱人歌，我想如果能夠即據為己有 就 最高境界 最成功的了。我很多知道很多外國歌手都很喜歡據為己有、Carpenters 那些、大部分的歌都是人家，但是永远都是唱完之后他那些还流行一点，还喜欢一点。其实中不中哪个版本都好，这些歌呢就变了很多，就是发展的空间阔了很多了、我很喜欢一些人翻唱、但是就不要改晒那种味道、味道尚在最好，就是原汁原味，但是新的感觉。唱多一隻啦，我哋一路唱邓丽君嘅不绝。 好啊， 初恋的地方话啱啦，即系呢个回想咧，就一定系清新愉快嘅吓，好似食紧冰淇淋咁。初恋啊嘛吓，系好似你而家咁样吓，笑住有一个酒粒 咁就啱唱呢只歌啦。啊，龙婷即系如果现场直播就好笑啦。 嗯， 啊，可以 zoom 埋去佢个块面嘅酒粒嗰度，喺个梨窝浅笑，一路笑住唱《初恋的地方》。 好。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情，共度过好时光。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题字为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心，共度过好时光。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题字为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 哇，真的有初恋的情怀，尤其是呢，我好中意啲三拍的歌嘅， 想跳系咩？ 系啦，好好喺自然嘅，自然咧就会即系跟住嗰个节奏。咁邓丽君嘅另外呢一首歌啦，王菲亦都翻唱，叫《初恋的地方》。最重要咧就系你唱歌嘅时候咧，令人真系谂起各人嘅初恋嘅地方。 系咩？ 系啦，香港好多初恋地方你唔识噶啦， 教下我。 系啦，教你啊。你初恋过咗啦，挂仲可？ 我次次都系初恋咁。 啊，哇，真识讲嘢喎！而家吓日日唔同啊，日日都有初恋啊，系次次唔同，系咩啦？怀旧到好旧，你一定唔识嘅。去海运大厦嗰度五支旗杆嗰度， 嗰度啊，有咩故事啊？ 嗰个故事啊，所有以前冇手机冇成嘅个喺尖沙咀码头，好多人最容易、最方便、最容易揾啊嘛。咁啲人咧揸住扎花咁，企喺嗰啲旗杆楼下嗰度等，即系一个 landmark 啦，即系一个吓好容易认嘅地方咯。咁诶，即系初恋情人就要等啦，等另外一个初恋情人嚟咁样。咁当然有好多咩山顶啊，哇，好多嘅，好多嘅。不过咧，我谂用一只歌嚟最好啦，即系一定会唤起我哋即系初恋时候嗰啲甜蜜。咁但系咧，邓丽君嘅歌真系好多，尤其是中意佢曾经都灌录过好多宋词嘅歌啦，即系包括但愿人长久啊嗰啲啦。咁但系咧，佢又唱过一只叫《清平调》啊。 系《 清平调》咧，就当然个背后有个故事啦，因为佢有三首唐诗嚟。 嗯。 李白啊嘛，嗬。 系。 好欣赏，即系其实咧。后人咧，即系后世人咧，甚至好多广告咧，都用咗呢个诗句。 系， 云想衣裳花想容，未用喎。春风拂槛露华浓，咁啊，你话真系即系李白嘅诗啦。咁啊，故事一阵间再讲啦。 系， 我想听。 好啊， 因为望上嘅天空，见到云嘅时候， 望向下面见到某摊花嘅时候，即刻情感嚟啦，于是乎又写咗呢一首诗《清平调》，由李白写。咁当然啦，当年都会揾一啲乐师嚟谱曲嘅。我哋今日嘅乐师系 Vince 同埋阿坚哥，唱歌嘅系龙庭。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曲山头见，会想要探月下风，一曲红颜露你香，一女巫山枉断肠，且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菱花轻过两相欢，唱得君王难笑看，且许春风无限恨，沉香停泊一阑珊，且许春风无限恨，沉香停泊一阑珊。 嗰句就系讲。在唐朝的时候的唐元宗和杨贵妃， 是的， 云想衣裳花想容，就是形容杨贵妃。 嗯， 他会不会住在这个地方呢？邓丽君带我们去一个很深幽清幽的地方，叫做在水日方。 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只受罪，心底如禁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以前令我再重聚，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是、偏偏喜欢你嘅，偏偏咧喜欢一啲听惯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节目嘅朋友，多谢大家，多谢。咁更加要多谢咧，我今日特别嘉宾啦，龙婷啦，预先多谢吓，因为还有一个小时你先走得，最多如果你惊夜咧，我哋一起送你翻屋企， 系咩？ 好嘛？ 咁好嘅， 系咪好唔好啊？喺边度住啊？ 唔 话 俾你听，我话咗俾你听，全部知道晒。 系啦，因为其实咧，你话我喺 五千旗杆， 系啦，冇错啊。咁我哋会送去你嗰度。不过咧，就点都得嘅，即系男仔咧对女仔讲咧，以前我哋问嗰个女仔咧， 系啊， 以前有一种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以前我哋细个少年时代咧，有一种风气咧叫做开 party， 系 开 party 即系开舞会啊。咁嗰啲舞会咧就。在某人的家开啦，咁对方嗰啲女仔唔识噶，原本咁啊嗰日先识噶，咁啊当然由零开始，即、就、系、 是、 开始嘅时候至到尾咧就会变咗色啦，变咗色就跳咗舞嘛，跳咗好多只。咁如果你系叻嘅，咁就好多男仔争噶嘛。咁你如果你争到咧，你要送佢翻屋企咯噃。咁送佢翻屋企系点咧？咁通常都系请问你住边度啊？因为多数即系嗰阵时冇车噶，咁细个，咁啊搭的士噶，要重锤啊，即系好多钱噶嘛。但系都唔怕噶啦，唔怕噶啦，几大都即系如果能够送佢翻屋企咧，就是、一种荣耀嚟嘅。咁然后咧个女仔话，譬如求其讲话讲到好远咁样啦吓，咁你通常我哋谂都唔谂噶啦，诶、哎，顺路顺路，一顺梗系顺路噶啦，系咪？一个喺佢可能去筲箕湾，但系我可能一个喺沙头角住，都话顺路噶啦，啊，咁啊越远咧越好。 系，虽然可以多啲时间相处， 系啊，相处，但系荷包就惨啲。 啊， 的士系咁跳咯，嗰、那个 即系个男仔肯送一个女仔翻屋企，系一种表达， 系一种唔使讲咧，讲到明添啦。吓，如果唔系咧，就冇人会送噶嘛，系咪啊？即系，不过呢、這个以往嘅你，以往嘅我，忘记咗佢啦。不如一阵间我哋唱《忘记他》算。 好啊。 不过唔好，而家咧，我哋要即系。增加啲情趣先。如果你讲怀旧咧，我哋有个音乐大师系顾嘉辉，你知啦。 啊、知道。 你知唔知顾嘉辉第一首作嘅作品系边首？ 梦。 就系、 是。系啊，真系。 系啊，一场梦。 聚散要离分，匆匆的一场，有寂寞，有苦闷。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气沉。当你从梦中醒觉，你走完了人生。你说人生如 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有聚合有离分，匆匆的一场，你苍老，你青春，深秋的光明，清早的阴沉，地狱里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让你从梦中醒觉，你走完了人生，你走完了人生。 梦之后呢，我哋都系好诶，所以啲歌嗰个时代感咧，都系真系好怀旧。我系中意怀旧嘅， 我都中意。 你都中意啊？所以你啊，我头先你听你唱邓丽君啊，哇，好投入啊！即系唔使睇歌词，唔使讲啦。咁啊，另外咧就真系自己好 enjoy， 好投入吓。一个歌手好似你咁咧，今日我觉得你咧唔系诶。平时咁样去表演唱歌，嗯、更加唔好似喺电视咁，好 relax 咁咧，系享受紧呢啲歌曲吓。我哋再怀旧下邓丽君嗰啲歌，有只歌我特别中意，即系人哋都觉得好奇怪咁啊，男仔咁中意邓丽君嗰啲歌架、我甚至唱埋啦， 系好啊。 啊，头先啊，唱咗佢在水一方嘅邓丽君噶嘛，系咪？咁呢只难忘初恋情人咧，我都唱过，不过我想听你唱。 好啊，送俾你啊。 谢谢。 我是星，你是影，总是两地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缘，你我各分东西，这是谁的尊严？我对你永难忘，我对你情意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缘。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缘。 别我已旧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缘，难忘的初恋情缘。 难忘的初恋情人，我想你真的很投入地想起你的初恋情人呢，为什么这么投入的？ 难忘嘛，因为 因为惯了了，你女仔是这样的，即是人家这样问亲这些不应该掂的地区的话题你们都会识答的了。好嘢，好嘢。咁啊，头先咧，你都一路讲话啊，我嚟到香港先学广东话啦，啊，咁啊学咗好多广东歌，咁啊真系好快啊，真系速度好快，即系唱得差唔多都好，冇乜口音噶啦，就嚟， 多谢你， 留翻少少啦。咁但系咧，其实当年嘅邓丽君都系，邓丽君咧唱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即系成咗名好多好多年，先至唱广东话嘅， 系咩？ 系啊。咁呢个我就亲眼睇住啦，因为佢系我嘅好师姐，哇！我哋挚爱嘅师姐嚟嘅，咁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咧就经常都会见到。咁佢咧就录广东歌嘅时候咧，就黄沾就写咗呢只歌俾佢，系黄沾作曲同埋写埋词添，叫做《忘记他》。 系 啊，你一定识啦，因为你咁喜欢邓丽君。不如。就好似佢咁啦，唱广东话啦， 好啊， 再唱 啊， 我谂你唱广东歌就多过佢添， 系 咪啊？你上电视差唔多大部分都系唱广东歌， 系啊。 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将风。我行抛掉，遗失了自己。 忘记他，等于忘尽了欢喜，等于将心灵也锁住，同苦痛一起。 从来只有他。想自己，更能让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 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铭心刻骨，永永久记住，从永无尽期。从来只有他可以令我欣赏自己，更能让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 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铭心刻骨。来永久记住，从此永无尽期。 忘记他，忘记不起，哇！真系阿詹叔嗰啲好直接，几个简单嘅字吓。就是 I can't afford it， 我不能够可以忘记得起，不可以忘记，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东西。 既然咧，我哋嘅脑系要嚟记嘢啦，但系又要好叻、啊嗯啊，要撇除一啲唔想记嘅嘢，得唔得噶？嗬，好似唔系好得嘅。 嗯， 不过经常咧，阿詹叔咧，黄詹咧，都系经常要劝人，快啲忘记佢啦，抹咗佢啦，好似粉笔咁啦，或者系好似花一场梦咁啦。佢作咗好多歌都系咁嘅。 系啊， 好似嗰只旧梦不需记，又系讲喂，你啲旧梦唔好再记啦咁样。 嗯，系啊。 你识唱吗？ 我试下。 好啊，广东歌噃。 旧梦不需记，逝去匆匆，昨日竟已死。从前人了，随梦惊失调，磨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再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躺休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在今天里，让我偿还你。 所以记雷安娜的歌，嗰阵我哋都会趋之若鹜，去学晒呢啲广东歌。嗰阵仲有一首 《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 比幕前做戏，苦中跑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祝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冲跑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做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经修订的定额罚款条例今日起生效，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吐痰等，定额罚款金额提高至3000元。针对店铺阻街和非法弃置建筑等废物，定额罚款金额就提高至6000元。食环署表示，截至下午5:00，就有人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一共发出2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表示，提高定额罚款金额之后，会继续加强对市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呼吁市民守法，合力保持环境卫生。署方又指，人员在日常巡查期间，如果发现有人乱抛垃圾或有店铺非法扩展营业范围，会按实际情况采取执法行动。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医管局的医护流失率已经稍为回稳，人手方面未来仍然会以本地培训为主，亦都会继续聘请非本地注册医生，并同内地进行交流计划。高拔升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医管局已经推行不少措施挽留人手，包括改善待遇和工作环境，初步见到成效。今年8月的医生数目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100人。他又说，除了截流之外，医管局亦都有开源，包括由海外聘请非本地注册医生，现时已经有100多人将会来港。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南海仁爱礁邻近海域碰撞。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船只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闯仁爱礁邻近海域，而且不顾中国海警船警告，以危险方式同在现场执法的中国海警船碰撞。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对菲方船只采取必要执法措施，现场操作专业和克制。发言人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菲律賓派軍艦在仁愛礁座灘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中國一直明確要求菲方不得向非法座灘軍艦運送用於維修加固的建築物資，但菲方無視中方的善意和誠意，不斷派船擅闖仁愛礁海域，蓄意挑釁，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違反國際法，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今日組織各單位在發射場區為神舟十七號船艦組合體展開全系統演練，檢查所有發射工作是否完全準備到位。組合體日前已經轉運至發射區，計劃近日擲機發射。央視報導，在今日演練中，塔架、火箭、飛船等分系統在發射場統一調度下進行系統功能檢查，三個航天員按流程進入飛船返回艙，並模擬真正執行飛行任務。他們穿著艙內航天服，從整流罩的燈艙口進入飛船，一切準備就緒後，火箭開始模擬起飛，航天員要完成整個待發和起飛過程中的全部操作動作。報道又指，中國空間站組織組合體的狀態和各項設備運作正常，神舟十六號三個航天員狀態良好，準備迎接神舟十七號乘組。著陸場各系統近日已經陸續展開搜救回收演練，為迎接神十六返回做準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温度是25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國劇830，袁偉大院。 梅晓哥功成身退，完成了光明苑的产业初步布局，走环保路线，发展农业。他走了之后，艾先知接任，林志慧亦都带领村民打赢官司，光明苑的人是不是都满意呢？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我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好想做好呢一个人物专访，但又怕同陌生人倾偈，点算好呢？ 好简单啫，你访问屋企人咪得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的同学分享他们访问家长义工的感受。 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 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余善靓歌再从再进入咗最后一个部分，我哋今日多谢我两位拍档啊，边士同埋阿坚哥，永远都系风雨不改地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上就会出现啦。我系欧巴拉欧瑞强，我哋嘅特别嘉宾今晚系龙婷 ，Hello， 小龙女，第二次见面，哇，越嚟越好听。 多谢你。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容易啫。 一年可唔可以见你一次啊？ 我去电视台揾你咯，实撞到。多谢你嚟啊！ 多谢你邀请。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过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走亡，你我在重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降，就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他方的晚空今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荒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未能惊慌。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过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重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降。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他方的晚空今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荒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有泪飘降。 你在哪里住，你可能在很远的外国、都会听到我们二千靓歌的。 是啊。 人生何处不相逢呢，希望相逢的地方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个星期日的晚上二千靓歌再重聚。 黑妹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黑妹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想去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太风景的感动，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想去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太风景的感动，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有一首《红豆》，我哋可能更加听惯粤语版《红豆》嘅粤语版就系《偿还》，唱完《偿还》。还完心债就要上机了。 Oh. 心有啲唔舒服，因为喺个机舱嗰度望落去。如果系香港嘅夜景咧， 你会觉得 好靓， 靓之余更加唔舍得。 嗯， 甚至长途机有啲孤寂。 系啊， 一路挂住头先香港嘅夜景。 系。 送给所有在外国的朋友。 好啊。 另外一首陈慧娴的歌，当然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班机是夜晚起飞，龙亭夜机。 回头再看你未灯光，某次景寂寥不安，藏心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度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回望无期望。像下沉掉，梦里有他，又极微妙，情真可怜。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处理，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变。头再望微微灯光，无知境寂寥不安，沉身于无人机舱，心甘地度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撇落惊慌，投身于遥遥他方，愿回望无期望。 别了，活泼的心像夏蝉叫，梦里有他又极为妙，情真可怜。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会掉。 要飞到去远方，当然有啲依依不舍。有时人生都系一样，就好似一只飞鸟，一架飞机都未定，喺空中翱翔漂泊。有时控制唔到自己嘅命运，就系让一切随风。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湿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过中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心里梦，过去的心火般出现，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躁动，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湿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歌中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心里梦，过去的心火般出现，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躁动，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造浪，你似北风吹走我梦，走让一切吹风。 兩次九號風球，一次十號風球， 啊、 都係咁大的，所以人生又係好似呢只歌一樣，冇辦法啦。你打到嚟，我哋就照頂住，讓一切隨風， 係 美好人天。 係 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風雨同路，大風大雨都好，最緊要我哋好似呢只歌一樣，鄧麗君嘅一首。我哋都好鍾意嘅，但愿人长久。今晚好多谢我哋特别嘉宾龙婷小龙女， 多谢。 今晚嗰啲歌哇咁多好听，如果你喺我个演唱会做嘉宾嘅时候咧，求其拣两只，我哋已经好开心。 多谢你， 全部都好听。 嗯， 多谢你。 情绪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已乘风归去，为空中楼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但愿人长久。 缠着。 希望大家都仲未瞓着，太好听啦！但愿人长久，送俾全香港、全世界所有2000靓歌听紧靓歌嘅朋友。多谢晒，再次多谢龙婷， 多谢 ，thank you。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方寻梦去，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Good night.